第25集，那个人死了。小妈是温小慧最好的朋友，真名叫罗瑞，性格比较事儿妈，所以人送外号小妈。对，就是她送的。罗瑞从小立志要当西点师，他家境比较好，所以一毕业就去法国学西点去了。温小辉一听说他要回来，高兴坏了。 你怎么这么快就毕业了？ 我又不是上大学，这个烘焙学校是4个学期，上个月结束了。我现在在意大利旅游呢，等玩完了我就回去。乖， 靠，给我带礼物。 废话，不然你不喷死我？我走了这么久，你居然都没有交到男朋友，你都干了什么呀你？ 你知道我有多忙吗？假都请不下来。我现在的时间只够约炮，不够谈恋爱。 约个屁呀！你个嘴炮，你要是真有那个胆子，也不会在群里嚎了。 人家想要男朋友，男朋友，男朋友。 哎，好了好了，说了给你介绍，等我回去。 不会是你的备胎吧？ 你要不要？ 要，先让我看看吧，不高不帅就算了，你知道我口味的。 当然了，你等着吧。 怎么了？ 我发小要从国外回来了，到时候介绍你们认识，他做的甜点超级棒。 好呀， 我洗澡去了。 洛伊看着温小辉的背影，直到他消失在浴室，才拿起他的手机翻到了少群的电话。温小辉下班之后依约来到一家咖啡馆，一进屋他就看到雪梨坐在最靠角落的一张桌子，披着浓黑的长发，衬得脸色有些苍白。温小辉小心地观察着他的表情，却看不出悲喜。 雪梨姐， 坐吧，给你点了焦糖摩卡。 嗯，谢谢。 你最近还好吗？ 挺好啊。 你什么时候有的外甥？你不是独生子吗？ 远方亲戚，最近刚联系上。 这么说，你们以前没见过？ 没有啊，怎么了？ 没什么。 雪梨姐，你最近还好吗？ 我解脱了。他死了。 啊？死了？ 对，死了。 难道上次？ 不，跟你们没关系，是上个星期的事。温小辉长吁一口气，他刚才吓得心脏都要停了，如果是因为洛毅的那一下子，那可就麻烦了。 他怎么死的？ 他欠了600万的赌债，高利贷找了他很久，这次估计是被发现了，被追债的逼得跳楼了。警察告诉我的。 那高利贷不会找你麻烦吧？ 不会，我们早已经离婚了，我以后再也不用受他威胁和骚扰了。 恭喜你啊，雪梨姐。 雪梨勉强一笑，点了点头，看上去却是心事重重。温小辉突然想起了那张身份证，他犹豫着要不要给雪梨，可是好像除了添堵，根本没什么必要。怎么了？你想说什么吗？ 啊，没什么呀。 你知道什么？ 知道什么？ 你想说什么？你 你刚才明明是想说什么？ 没什么，就是这个。 雪梨如同见到鬼一样，猛地向后仰去。 雪梨姐，你别怕。是我们送她上救护车的时候，医生为了看她年龄和名字才拿出来的。洛伊忘了放回她钱包里，我本来也觉得没什么用了，正在犹豫要不要给你。 给我干什么？赶紧给我！ 哦，不好意思啊，我不是想吓唬你的。 没事，是我吓着你了。这个男人就是我的噩梦。 雪梨姐，一切都过去了，不要再想了。 是啊，都过去了。小辉，谢谢你，谢谢你当时来救我。 只要你不生我气就好了。 小辉，谢谢，你怎么这么好呀？ 因为你对我很好啊。 你的外甥 洛伊，他怎么了？ 他也许不像你想的那么单纯。 怎么了？哦，是因为他上次说的那些话吧，他是气坏了才说的狠话。他是个挺好的孩子，特别细心聪明。 雪梨沉重地低下了头。回家的时候，温小辉坐在公车上，难得的没有玩手机，而是看着窗外不断飞掠的风景，想着刚才发生的事。不知道为什么，他心头总有些纷乱的、难以理清的思绪。自从洛伊的出现，他看似平静的生活其实在不停地生出波澜。刚才雪梨的反应冷静回想起来真的有点古怪。他质问自己知道什么，他应该知道什么吗？而且他为什么平白无故地说起洛伊呢？明明两个人都没有说过几句话。温小慧越想越想不通，感觉头都要炸了。他甩了甩脑袋，觉得是自己想太多了。雪梨的麻烦解决了，这是皆大欢喜的事儿。他还是多花些时间操心自己的麻烦吧，比如少群。突然他的电话响了起来，他低头一看，是 Raven 打来的。温小辉接了电话。 喂， Raven。 小辉，你在哪儿呢？ 正要回家呢。 今天我生日 啊。哦， Raven， 不好意思，我最近太忙了。所以 没事，我也没有在工作室说了，我怕太多人知道就要弄得闹哄哄，好烦的。我只想跟身边亲近一点的人一起过，我在钱柜呢，你过来一起玩吧。 好啊，可是我什么都没准备啊。 温小辉暗骂 Raven 这个贱人，为什么偏偏告诉他他还要去买礼物。他直觉 Raven 突然这么热情没什么好事，但这是 Raven 的生日，他要是拒绝以后还要不要混了。于是只能答应。 不用了，你人来就好。 温小辉在下一站下了车，刚好有个商场，他进去买了一罐蓝妹儿的眼霜。付钱的时候他肉疼的想哭，精心把礼物包好，他认命的往钱柜赶去。下了车正好洛伊发了短信过来，问他跟雪梨见面如何。他这才想起来，那么大的事儿他居然没跟洛伊说。 我参加老板的生日趴，等我回去跟你说，有劲爆消息。 短信刚发过去，洛伊的电话就打过来了。 你去酒吧吗？ 不是，是 KTV。 少喝点酒，别太晚回家，伤身体。 知道了。 温小辉有种被洛伊查岗的感觉，他认真回忆了一下，好像每次他回家睡，洛伊都会问他在干什么。一开始他觉得这是无意识的普通问候， 就跟你吃了吗一样。但渐渐的，他感觉洛伊是真的想知道他在干什么。洛伊对他的依赖让他说不上来是什么滋味，有点压力，但也有点同情。 在哪儿啊？如果你喝醉了，我去接你。 不会的，真醉了同事会送我回去的。 告诉我吧，以防万一。 西庸路的钱柜，我到了，明天说吧。